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不一定要跋山涉水，仔细留心身边的事物也能发现意外的风景。下午五点，嗨，我是冯建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Music Radio 周末新语思。 大家好，我是记者熊同学。一些明星和八卦记者在微博的付费问答平台以高额价码回答网友提问，短短的几句话回答就为他们带来成千上万的收入，引发热议和质疑。这种现象反映的不仅是八卦之风盛行和粉丝消费的不理性，更暴露出一些明星艺人逐利的疯狂无底线，以及问答平台所存在的规则漏洞。微博问答原本是为分享知识和经验而创立的平台，如今何以成为了明星名人获取牟利的手段？网络上的知识经验分享从免费到付费的变化无可厚非，网友肯出高价向明星名人们提问，这确实也是一种自愿的市场行为，因为明星名人的名气和独家信息是稀缺资源。但问题是，明星名人通过问答平台获得应有的回报还是暴利，并不在于向他们提问价格有多高，而在于他们可以用几个字作为答案去敷衍。平台对于回答问题的字数和要求没有规定，对答案产生后提问者不满意的情况也没有相应的协调机制，因此这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轻轻松松获取暴利的空间。所以平台应该设置信用评价机制，对信用评分差的用户实行限制定价等措施，以此来遏制明星名人利用问答平台获取暴利。与新浪问答相比，另一家问答平台知乎 Live 设计了更加完善的问答规则，它设计了一个类似于讲座的虚拟交流空间，主讲人会事先发布一个分享主题和内容大纲，感兴趣的人可以依据标价付费进入聊天室，分享开始后，付费听众可以在主讲人讲解的过程中提出问题。这种讲座问答模式与新浪问答的一对一提问相比，答题者的位置更加主动，分享的内容更加深入，交易也更加平等。互联网付费问答平台的诞生，目的就是通过便捷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激发人们分享知识、经验和观点的积极性。如果运营得当，问答平台最大的价值将是重新整合大量个人经验，让普通人有更多机会与专家人才交流学习。因此付费问答平台前景如此广阔，实在不应该沦为明星或名人获取暴利的工具。希望各大问答平台能进一步完善使用规则，吸纳更多用户资源，尽快成为知识和思想的超级市场。好的，本节周末新语思由一心撰稿，熊同学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变化早知道，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4度，天气晴转阴，28到15度。上海多云转晴，21到12度。重庆多云，26到15度。石家庄晴，28到1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1到4度。银川晴，23到7度。西宁多云转晴，15到0度。长沙晴，24到13度。南宁阵雨转阴，22到16度。昆明小雨，17到11度。香港小雨，23到19度。澳门小雨，23到19度。再来了解一下西颗粒物浓度指数，北京33，天津38，上海40，重庆15，哈尔滨16，长春27，沈阳22，济南19，南京18，杭州33。北京西颗粒物浓度指数为33。 宝宝的小小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为他选择色彩丰富大象形状钙片，宝宝会喜欢哦。专注母婴钙营养，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上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文利虎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立未来，上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如果您现在正值韶华，可以听听这首歌。当下的生活会悄悄地躲进您的心里，等日后回望时，会是无限感的。您现在听到的是我的最新单曲《躲在心里的时光》，我是歌手。 舒缓你的疲惫精神，唤醒你的傲人魅力，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下班回家的路。全新一代科雷傲与您一同锁定都会音乐。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恒不朽，回忆里的感动。 Music Radio 音乐新经典。 昨晚做一个怪梦，传说的阿拉丁复活，偷偷跟我咬耳朵，透露爱情密码的魔咒。 CPIU IPIA IPIU 今天梦做白日梦，肃杀氪金神不集中， 要求 爱情大魔咒。周六的傍晚，这里是陪伴你在出行路上的音乐新经典，这里有你青春的记忆，有你听到就能随口唱起来的旋律。我是给你放歌的 DJ 朱露，来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朱是朱红色的朱，露是王字旁加一个马路的路。 秘密你呀甜秘密，但我想下架的共你不相似，你不是从来也不是，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环保新力量。 我们是动力火车，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邀你一起从现在开始珍惜每一棵树木，减少不必要的消耗，远离一次性纸杯、搅拌棒，使用二次纸打印文件，用电子文档取代纸本，给美丽地球多一点绿色。 上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威利五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上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聚焦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好音乐向世界发声。大家好，我是郭静，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以下是上汽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 主人，小长假要到了，我们自驾走一个吧。 好啊， 出发前你有什么需求吗？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要格外关注我的轮胎哦。自驾前要提前检查轮胎和备胎的胎压和磨损情况哦。若途中发生漏气等紧急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靠边停车，换上备胎。记得再看一下车辆使用说明书中的换胎步骤哦。特别注意的是，备胎只能作为应急使用，最高时速不能超过80公里。长途行驶后一定要尽快换下，它的参数与常规轮胎有所差异，存在着安全隐患。 知道了，时刻注意和定期检查轮胎才是对你最好的保护。 以上信息由上汽大众诚意提供。 上汽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程。 惬意的午后时光，一起享受恣意听歌的每一刻。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4点，快意音乐 Music Cheer You Up。 世界那么辽阔，声音如此美妙，厦门航空带你共同领略。厦航邀您收听快意音乐，厦门航空伴您聆听，带您远行，最美的你在路上。 经历成长，经历未知和探索，你我经历的一切都将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斯柯达中型 SUV 柯迪亚克，七座大空间让想象大有可为，全系配备全景大天窗，风景一路相随，整体是安全九大防范，让你尽兴驾驭。18.98万起，欢迎到店品鉴。柯迪亚克，陪你去经历。 斯柯达。 人的正常心跳1分钟75次， 因为它 加速狂飙。全球华语星光舞台汇聚一整年的流行最强音，此刻这里就是世界的焦点。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5月7日在北京见证2016年最赞歌手全球加冕。 详情请登录全京党央广网活动专页，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你距离荣耀时刻只剩一张门票的距离。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音乐是一种品味的彰显，音乐是一种思绪的放空，音乐是一种傲人的魅力。欧系中级 SUV 新典范，全新一代科雷傲，邀请您继续收听都会音乐。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现在先不要说，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得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身上留有你的tattoo，怎么可能不在乎？不怪现在，只怪当初，谁辜负了谁？糊涂清醒了没？越是买醉却不醉，绕了一圈却越想念谁？吃定了谁？电影散场了没？又怎么会虎头蛇尾看你哭红，又肿了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电影散场之后，你是否留下了什么？一切不能再从头，那感伤的话别说，这决定并不轻松。夜深人静心会痛，有首歌它一直 repeat 是为了什么？ 是分手的时候，就让我们自由。回忆一幕幕，就像一场电影，原来一直感动。 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我尝试刻画着每一次曾经快乐的每一日，这首歌要过几次，有太多的舍不得事，歌词像针在刺，旋律让眼眶湿，曾几何时开始静止，打不开的画夹，从你浓我浓的梦到现在你懂我懂的沉默，所有的痛就让时间埋破。电影散场之后，就在那回首处，你别走回头路，我只能头也不回的藏住感触。少了片的拼图，怎么拼得出那版图？我真心为你祝福。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多少个夜就这样开着灯到另一个夜，我们之间有多少故事在这首歌的里面？人不在就让这首歌在，回忆也还在， 就让这一首歌今夜一直重复。我们都没错，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没什么好说，现在先不要说，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是分手的时候，就让我们自由。回忆一幕幕就像一场电影，原来一直感动。电影终要结束，结束难免痛哭，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张震岳 MC 大侯佩岑，就让这首歌排单的时候再想一下，我们要放一首什么歌才能衬得上这样的心情和节奏呢？毕竟是最美人间四月天，蛋宝踩脚车。 Let's go. It's a sunny day. 写作文会说风和日丽。I want a funny way. 用照片写我日记。卷起裤管套上球鞋，到我的 fixie 没忘记。侧边口袋塞进半个鸡。什么路线？直线还是过弯多？这是个探险，大街小巷都穿梭。说我帅，这种旁人眼光要在意。除此之外，他们说的什么都放屁，没有目的地。I just get around, 晃一晃。把烦恼暂时都遗忘，附近有只手狗，或许顺道去拜访，不知道名字，见面都称呼他大黄，也或许可以经过旧人家门口，回想那一段已改掉的习惯，而这些都只会是旅程的某一站，像你听到现在刚要经过 verse one。我没装火箭筒，现成一人，这规定从来没变动。我只在我自己单车霹雳游侠，突然骑过去别看错，以为是林宥嘉。这是饶舌小哥 Fisky 李麦克，有了我伙计，谁管你乔丹期待呢？不管想往哪儿走，从不塞车，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喜欢就待着。别人刹车玩 SKI， 你的减速 so smooth just like me， 没练会的特技不觉得可惜，说我炫我听不见，我戴耳机做我自己，我还没停止踩踏，跟着耳机里的节奏踩踏，就算逆向反正有车来我就闪踏，空气里的潇洒那是我散发。把世界看得更清楚，别看我单速，以为踩得很辛苦。大哥大哥，我是第十八，第四十二，汽车停红灯，我们时差就在此刻。寻找理想住处，或许看看老房子，认识一个城市骑单车是个好方式。稀罕的是没遇过的店面和住家，幻想着的那生活我已经在度假。把高大的烟囱、废弃的工厂、湛蓝的天空抓进相机里收藏，随心 snapshot， 当然没在管缩放。我要的是气氛，不管画面多晃。 于是轮子越重，我的日记越丰富，从中午到晚上只有肚子变空腹。有天回顾这回忆会是真重复，鲜艳又强烈，像彩色玛丽莲梦露。 蛋堡踩脚踏车，我们一般不说脚踏车哈，我们说自行车、单车。其实还真的说不定有一边戴着耳机在听节目，一边骑着小黄车、小蓝车四处溜达什么的听众，或者下次在你踩脚踏车的时候，就可以把蛋堡的这首歌放在你的播放 list 里面。那我们进一小段广告之后，听到的是音乐爱地球单元。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世界那么大，想不想去看看？带上好音乐，旅途不孤独。大家好，我是魏晨，为我投下宝贵的一票，让我用歌声陪你到天涯海角。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体彩大乐透上市10周年，5亿大派奖， 3元最高可中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10周年，5亿元大派奖， 3元比2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盛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3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文利虎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3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上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体彩大乐透上市10周年，5亿大派奖， 3元最高可中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10周年，5亿元大派奖， 3元比2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真正的强者不焦于眼前成就，不畏惧远方未知，对世界怀疑激情，更对前路充满笃定。正如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rramont 途昂，作为一款全尺寸大型 SUV， Terramont 途昂造型大气硬朗，展现强者风范。骑车长超5米，轴距近3米，不仅保证了宽敞舒适的车内空间，更拥有黄金第三排空间，让后排乘客也享有舒适的乘坐体验。此外，新车还搭载了大众全新 EA390 2.5T V6 涡轮增压发动机，并拥有12.3英寸全数字液晶仪表等上汽大众首次应用的科技装备，彰显旗舰 SUV 的身份与定位。 Terramont 途昂以力量激发强者，用胸怀承载雄心，强者实力助您拉近现实与梦想的距离。 走进一座城，听见律动林间，5月5日在上海外滩英迪格酒店，听张磊用民谣吉他撩拨不一样的上海繁华。索票请关注英迪格酒店官方微信。 跟随动感音乐，探享生活乐趣。人性科技，让你舒享每次出行。全新一代雷诺科雷傲，加油时刻为你添能加油。 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好礼。大空间的科雷傲，自然能装下更大礼。即日起至4月30日，到店订购全新一代科雷傲，立享10000元油卡礼遇。详询当地东风雷诺经销商。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你冷静一点。 他是谁？ 我就见过他一次。 他现在在哪？ 我不知道。 哼，他今天下午给我发短信了。 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 日工最低只要48元，更有2年零利率，你让我怎么冷静？ 你说奥迪 A4L？ 是配置升级的2017款奥迪 A4L。 2017款奥迪 A4L 两年零利率现已上市，详询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手机就买全网通，一部全网通手机有两个卡槽，可以同时插任意两家运营商的 4G 卡，想用谁家的服务就用谁家的服务，而且同时在线两个 4G 网络，通信更有保障，所以手机就要买全网通。 中国电信。 音乐是一种品味的彰显，音乐是一种思绪的放空，音乐是一种傲人的魅力。欧系中级 SUV 新典范，全新一代科雷傲，邀请您继续收听都会音乐。 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 今天是4月22号，今天是世界地球日，所以我们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单元呢，显得特别的有意义。当然，环保是一件持续的事情，不是说啊、就是在于我们每天的每天每日的一言一行。在环保议题在受到越来越多人关注的今天，许多的音乐人也是以不同的方式把绿色生活的概念融入到作品里面，希望呼吁大家共同来珍爱我们的地球。马上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一首《盖亚》，这是2012年三体发行的专辑的同名的主题歌，取自希腊文大地之母的意思。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把整张这张概念专辑拿出来听，因为很多曲目都是探讨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然后也是鼓励我们一起为大地出力，为地球带来帮助。 熟悉的脸庞，一天一天的遗忘。 刹那是怎样的代价，后悔吧，后悔吧。你不明白我的悲哀，我要你明白你在伤害，忘记了现在，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气，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 今天这是第二次听到郑国江老师填词的歌了，之前有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刚刚是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三弟也是在上一张专辑里面翻唱过这首。4月22号，世界地球日，地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去尽力保护。来听到 Michael Jackson。Earth Song. What about rain? What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said we were to gain? What about killing feels? Is there a time? What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said was yours and mine? Did you ever stop to noticeAll the blood we shed before. Did you ever stop this notice? This crying earth, this weeping shore. I out all the peace that you pledge your only son. What about flowering fields? Is there a time? What about all the dreams that you said was yours and mine? Did you ever stop to notice all the children dead from war? Did you ever stop to notice this crying earth as we make sure? 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好礼，大空间的科雷傲自然能装下更大礼。即日起至4月30日，到店订购全新一代科雷傲，立享10000元油卡礼遇，详询当地东风雷诺经销商。 厉害了，沃尔的阿拉蕾，即日起至4月30日，全家推出阿拉蕾系列笔、水杯、笔本套装以及修甲套装，单笔消费满16元即可加指定金额购得一款，另外凭吉祥卡指定积分也可购买任意一款，尊享版吉祥卡更优惠哦。全家就是你家。 以下是一汽大众客户关爱时间，众相伴，心静享。即日起至5月31日，一汽大众将推出空调系统养护、发动机润滑系统及喷油嘴清洗全面8折，甚至更高优惠活动。详询一汽大众特许经销商。 以下是一汽大众客户关爱时间，一汽大众春季活动正火热进行中。一汽大众提醒您要及时留意爱车发动机润滑系统的清洗和保养，愿您的每一次出行都安全舒适。 每个人都经历着时光荏苒，却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时光的重量。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龙。 盛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文利普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盛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梦想是一种高级的自愿体验，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甚至可以视为一种信仰。你还在坚持吗？关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暖心系列《我的梦》，每天上午10点钟、晚上11点钟，听明星朋友和你促膝长谈他们的追梦之路。有梦想最闪亮。 英超之夜 RAFA 荣放带您尽享活力盛宴，现在购买 RAFA 荣放即有机会获享途牛英超游，更有两年零利率、至高6000元置换金等多重礼遇，欢迎垂询当地经销店一汽丰田。 欢迎来到2047年全球复古超级巡演的现场，下面的一首歌《我的世界》。面对这个世界，你有没有后悔过？因为变脏的环境让我们体会着落寞，上升的海平面和消失的森林，动物越来越少，让我们变成了幽灵。 妈妈，我呼吸困难。 哎呦，傻孩子呀！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给摘下来了？快，把呼吸机戴上，快戴上。 演唱会中场休息，请各位戴好呼吸机，有序离开座位。走廊休息区备有特供淡水，限量供应。 如果我们不再保护地球，不再爱护环境，人类将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这样的一场演唱会，我们希望永远不要看到它。 音乐是一种品味的彰显，音乐是一种思绪的放空，音乐是一种傲人的魅力。欧系终极 SUV 新典范，全新一代科雷傲，邀请您继续收听都会音乐。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这世界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你，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就算飞到了世界的另一边，另外一边，我也不会因为这样长长的距离而感到胆怯。每一颗心都拥有自己的语言，因为了解各自喜悦，不用常常留在身边，却住在我心里面。这世界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 这世界唯一的你，温暖着我不安的心。你拥有最闪亮的眼睛，在遥远星球的你，让我用甜蜜的耳语告诉你，我会一直在这里，给了我这世界唯一的你。 这是周迅为自闭症这一群体演唱的一首《这世界唯一的你》，献给温暖善良的每一个你。17:52，感谢这两个小时的陪伴，太阳该下山了，我也该下班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六夜晚，也感谢拥有超大舒享空间的全新一代科雷傲赞助播出本节目。今天最后一支歌，在这个小时听到蔡琴的《爱断情伤》。我是朱露，朱是朱红色的朱，露是王字旁加一个马路的路。明天再会。 等待不难，时间总是不长不短，心中有渴望，和你静静谈一谈，而泪声红却让人心慌意乱，终于我冷却了心情，窗外的天色已晚，开口之前泪光已在眼里旋转，你无波的心情我的泪还冰凉，而再三思量，离开你又能怎样，想走却没有方向，迷乱在狂想的路上，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夜那么长，所以人们都梦得神魂飘荡，不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情伤。爱断情伤。 阳光，微风，速度，音乐，让快乐随着行走道路四处播种。好音乐，好心情，全新一代科雷傲提醒您，好音乐尽在都会音乐。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好礼，大空间的科雷傲自然能装下更大礼。即日起至4月30日，到店订购全新一代科雷傲，立享10000元油卡礼遇，详询当地东风雷诺经销商。 1931组合追梦青春舞台上全新单曲并肩闪耀， 我们肩并肩为 闪耀，为梦而唱。1931欢聚传媒。 即日起至5月15日，华晨中华、华晨金杯车辆到店即享免费检测，保养送几率，续保即送专属保养。华晨之家，懂您更会关心您。详情请洽华晨授权经销商。 法国巴黎塞纳河畔，金碧辉煌的卢浮宫中，米洛的维纳斯，孤芳不自赏。 2020年，1:0.618，这是人类迄今所能创造 最亘古不变的黄金比例。 行走在世界，殿堂级的艺术，留给最挑剔的旅人 最辉煌的荣耀，属于最动听的歌曲。 华语流行乐坛顶尖指标，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超越巅峰，璀璨启程。更多详情请登录活动网站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 上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文利虎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上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吉他美妙的和弦，钢琴的流动音符， 关注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用好音乐开启属于你的夜晚。嗨，我们是 五月天， 现在是晚上6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90.0， 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南京98.9，上海107.7。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塞纳。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京剧电影工程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这已经是京剧电影工程影片第三次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登场。来听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发回的报道。 京剧电影工程自2011年七月启动以来，历时5年的时间，已经成功完成了《龙凤呈祥》《霸王别姬》《状元梅》《秦香莲》等第一批10部影片的拍摄公映工作。影片自公映以来，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也是京剧电影工程影片第三次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登场。京剧电影工程艺术指导小组召集人赵书成： 第一批10部影片的取材，都深刻地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突出呈现了京剧作为古典艺术文化的 表演载体所具有的独特审美高度和美轮美奂的创造力以及表现力、吸引力。 正是因为京剧电影工程第一批的成功实践，从今年起，京剧电影工程已经列入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开始启动实施第二批十部影片的拍摄工作，计划利用3年时间完成。 京剧电影工程第二批影片的剧目选择和影片的拍摄将更加追求和体现弘扬正能量、故事性强、好听好看、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民族性相统一的品质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北京市还率先在朝阳区居民集中的社区附近专门设立了3家常年定点放映京剧电影工程影片的影院，全年计划放映500场。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军胜： 3家定点放映影院将对京剧电影工程第一批的10部影片通过免费或者低票价的方式安排放映，计划完成全年500场的放映任务。同时，今年我们还将加大网络宣传，将每月放映安排提前在北京朝阳 APP 平台和朝阳文化云平台上公布，以进一步扩大此项工作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北京报道。 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小鹿编辑塞纳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感谢收听。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达音一可心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状况。北京晴转多云，14到24度；天津多云转晴，14到24度；上海晴，12到23度；重庆阴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4到19度；乌鲁木齐小雨，10到22度；兰州晴，8到27度；银川晴转多云，6到25度。西宁晴，0到21度；拉萨阵雨转多云，5到20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2到17度。再来了解细颗粒物浓度：北京45，天津79，上海42，重庆17，呼和浩特27，乌鲁木齐60，兰州24，银川8，西宁8，拉萨29，昆明22。 春季万物复苏，骨骼需要加油，抵抗力需要加强。一可心小葫芦温馨提醒：维生素 AD 是宝宝健康成长的好帮手，每天一粒，助钙吸收，强壮身体。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一可心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一可心，宝宝1岁后用粉色一可心。一可心，妈妈的一颗心。达音药业， 一可心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征服的旅程没有终点，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 IEB 预碰撞智能刹车，让你智行无忧。全新奇骏智勇上市，5座7座版本同步发售，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 东风日产， 每个人都经历着时光荏苒，却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时光的重量。大家好，我是歌手庞龙。 探索，从未探索，征服或被征服。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配备升级智能行驶安全科技，与你共同探秘音乐的无垠空间。 Music Radio 音乐 Live 由全新奇骏特别呈现。 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热歌劲舞，魅力四射，万人 K 歌， 热血沸腾。跟着我们一起唱，一起嗨，音乐 Live。 徐佳莹版本的《管他什么音乐》，在礼拜六太阳马上就要落山的这一个小时，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由全新奇骏赞助播出的音乐 Live。那在礼拜六的晚上，无论你今天会听到什么样的音乐、什么节奏、什么风格、什么情绪，都希望你能够拥有一个好心情。我是 DJ 塞纳，马上要听到的是佳佳《知足》。 夏天的风，天。 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疼。 齐聚京城 News Radio 福利从天而降， 禁止尖叫。 News Radio 京都念赞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即将在5月7号空降北京，薛之谦、韦礼安、严慧萍、唐薇薇、张韶涵等等你最想要听到的歌手届时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盛典现场。想要拿到盛典直播门票，现在起就关注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微博，搜索关键词我要看盛典，留言转发并且 at 3位好友就有机会赢得盛典的门票。那更多详情你也可以搜索关注音乐之声的官方微博微信，下载音乐之声 APP 的红色版本，一起来期待 News Radio 京都念赞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吧。 大家好，我是塞纳，音乐 LIVE 伴你一起踏上音乐的旅程，每周六到周日就在 Music Radio。 闯进无人踏足的区域，跃入未曾涉足的地带，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细听碾过沙石的声音，造出非凡的乐章，全新奇骏邀您收听音乐 LIVE。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近100年的民族品牌，立足香港，守护全球华人的中国梦。保险就是保太平，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真正的强者不焦于眼前成就，不畏惧远方未知，对世界怀疑激情，更对前路充满笃定。正如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rramont 途昂，作为一款全尺寸大型 SUV， Terramont 途昂造型大气硬朗，展现强者风范。骑车长超5米，轴距近3米，不仅保证了宽敞舒适的车内空间，更拥有黄金第三排空间，让后排乘客也享有舒适的乘坐体验。此外，新车还搭载了大众全新 EA390 2.5T V6 涡轮增压发动机，并拥有12.3英寸全数字液晶仪表等上汽大众首次应用的科技装备，彰显旗舰 SUV 的身份与定位。 Terramont 途昂以力量激发强者，用胸怀承载雄心，强者实力助您拉近现实与梦想的距离。 芬兰芬林七，真的没味儿哦。 世界再大，走得再远，都要回家，因为这里有爱为我守候。我是孙俪，我选欧派整体厨房，有家有爱有欧派。 跟随动感音乐，探享生活乐趣，人性科技让你舒享每次出行。全新一代雷诺科雷傲，加油时刻为你添能加油。 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好礼，大空间的科雷傲自然能装下更大礼。即日起至4月30日，到店订购全新一代科雷傲，立享10,000元油卡礼遇，详询当地东风雷诺经销商。 梦想是一种高级的自愿体验，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甚至可以视为一种信仰。你还在坚持吗？关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暖心系列《我的梦》，每天上午10点钟，晚上11点钟，听明星朋友和你促膝长谈他们的追梦之路，有梦想最闪亮。 昨天谁送你回的家？ 一个新朋友。 哦， 他强壮有力。 那他一定常健身。 他眼睛很亮，但不咄咄逼人。 哇， 他回头率超高。 酷，他在哪儿？ 在车库。 他还会修车。 他是我的新奥迪 A3。 2.0 TFSI 发动机，矩阵式 LED 大灯，绚烂车色，新奥迪 A3 率性问世。即日起至6月30日，月供2888元起。更多金融政策，详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人的正常心跳1分钟75次， 因为它 加速狂飙。全球华语星光舞台汇聚一整年的流行最强音，此刻这里就是世界的焦点。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5月7日在北京见证2016年最赞歌手全球加冕。 详情请登录全京党央广网活动专页，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等。你距离荣耀时刻只剩一张门票的距离。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征服或被征服，探索从未探索。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配备升级智能行驶安全科技，与你智闯音乐世界，享受音乐 Live。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我的音乐。 欢迎回到由全新奇骏赞助播出的音乐 Live， 我是 DJ 塞纳。刚刚说到我们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送票活动，你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搜索 DJ 塞纳，比赛的赛，女字旁的纳，找到我转发的那一条，然后同样是转发并且 at 你的三位好友，在这个小时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一位听众来送给你两张门票。这一首 Free Your Dreams。 Let the bad moments change my mind. I'm freeing my dreams from deep inside. Snarky Puppy 和 Shantae 合作的这首 Free Your Dreams。 那 Snarky Puppy 是一支由 Michelle Lee 带领的融合爵士乐乐团，那么他们在2004年成立于德克萨斯州的登顿。他们的乐团非常有特色，是有大概40名左右的音乐家组成，在不同的巡回演出和录音的时候都能够上阵演出。他们的乐器也包括了吉他、钢琴、键盘乐器、木管、铜管、打击以及弦乐器等等。那很多他们目前包括前任的团员其实大部分都是从北德克萨斯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果你喜欢爵士乐的话，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样崭新的尝试，500夏夜晚风。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你的秀发蓬松缠绕着我随风摆动，月亮挂在星空牵绊着你抒情中，有你味道的风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一个夏夜晚风的爱，一颗寂寞的心的爱，一个还在等待的爱。闪着雨波随着你的呼吸移动，你说你想入梦，我的被窝有你的梦，将你轻轻捧起，让你在我耳边细语，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一个夏夜晚风的爱，一颗寂寞的心的爱，一个还在等待的爱。 生活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News Radio 环保新力量， 每周少开一天车，用骑行、步行等方式环保出行，你愿意和我一起吗？大家好，我们是 Lady Miss 蜜蜂少女队， 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邀请你一起关注低碳环保，减少尾气排放，让每一刻的抬头都是蓝天。 更大世界，轻松征服。全新途观 L 2年零利率购车，大可无压力，诚邀到店体验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上汽大众4008201111， 您的信任，我的责任。 太平养老悦享健康，重疾保障呵护终身。 您的信任，我的责任。 太平养老悦享健康，重疾保障呵护终身。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95589。 灿烂春日，暖心启程。奥迪春季服务携多重礼遇踏春而来，4月22日至5月14日专属免费检测，祝您安心启程。购买奥迪原厂国产轮胎，有机会获赠奥迪品牌双肩包，提前预约可有更多惊喜。详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奥迪卓越服务，以心悦心。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低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低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低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低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好礼，大空间的科雷奥自然能装下更大礼。即日起至4月30日，到店订购全新一代科雷奥，立享10000元油卡礼遇，详询当地东风雷诺经销商。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 房源多，任性挑，房源好，值得挑，平台大，放心挑。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大家好，我是塞纳，音乐 LINE 伴你一起踏上音乐的旅程，每周六到周日就在 Music Radio。 闯进无人踏足的区域，跃入未曾涉足的地带，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细听碾过沙石的声音，造出非凡的乐章。全新奇骏邀您收听音乐 Live。 阿联酋，迪拜，漫天飞舞的黄沙中，哈利法塔拔地而起， 828米，162层， 这是人类迄今所能打造 最贴近天空的建筑。 站在世界制高点，最壮观的风景留给最勇敢的旅人， 最辉煌的荣耀属于最动听的歌曲。 华语流行乐坛顶尖指标，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超越巅峰，璀璨启程。 更多详情请登录活动网站央广网，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 盛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文利普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盛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早晨的2-3个小时要怎么丰盛起来呢？用美味填满肚皮，用音乐填满心情。我是高敏，就在早安音乐，和我一起满载着活力出发吧。鼓励鼓励，加油鼓励，肯德基香热帕尼尼全面升级，为美好的一天注入活力。能量满满的清晨，肯德基早餐邀您锁定早安音乐。 英超之夜 RAFA 荣放带您尽享活力盛宴，现在购买 RAFA 荣放即有机会获奖途牛英超游，更有2年零利率、至高6000元置换金等多重礼遇，欢迎垂询当地经销店一汽丰田。 大家好，我是黄晴晴，来自印度尼西亚。 大家好，我是周少康，国籍是哈萨克斯坦国籍。 我叫李新月，来自埃及。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我很喜欢周杰伦。 两国之间的交往好像涉及到的领域更广， 非常多的中国人现在到埃及旅游。 中国的春节的时候在泰国也会一起跟风过年。 用年轻的声音传递和平与友谊，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带一路特别节目跃动一路，每天早上9点、下午17点，邀请你听听他们的声音，讲讲我们的故事。 征服或被征服，探索从未探索。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配备升级智能行驶安全科技，与你智闯音乐世界，享受音乐 Live。 欢迎回到音乐 Live， 我是 DJ 塞娜。今天北京的气温已经到了24度，但是4-5级的大风依然不会让人感觉到很温暖。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当前奏的吉他声还有口琴声响起来的时候，仿佛就迎面吹来了一阵咸湿的海风。这是张震岳在2013年《我是海雅古墓》当中的一首作品，《我家门前有大海》。 我可以带你到 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哦，彼此海平线升起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哦，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像是下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走过宇宙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人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我，我的家乡充满爱和尊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像是洒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走过一宿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我，我的家乡充满爱和尊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我的兄弟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我，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 向前直冲啊， 愚笨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在这都市之中有游戏规则需要阅读， 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做， 我一定要小心害怕跌入陷阱受苦。哦哦哦，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 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 拒绝他 我不玩， 不重复 同样的错误。在都市丛林中我去处也要被追逐， 不需要逃避 又是要逃避， 疲倦奔波以后我决定做一个叛徒。 不管功成名就没有什么 们能够将我拦住。 我四处漫步，我三步起伏， 狂傲的姿态中再也感受不到束缚。 耶耶，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我不玩，不重复同样的错误。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我不玩， 不重复同样的错误。 上次你同爸爸表演嗰首嘅 Johnny B Good 英文歌嚟嘅，大家记得啦。不过而家潮流好似唔兴听英文歌咯，你有冇中文歌你识弹噶？ 有。 有啊，系边首啊？ 半斤八两。 哇，半斤八两啊！好睇你有冇料到先。One two three four。 我哋呢班打工仔。走的直头系一歪肠胃，揾嗰些小到月底一点够使，确系认真心制。最弊 boss 欲啲法规，一味响处系唔系就乱嚟废，挨亲加身快面拉起恶体，你就认真开胃。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love. This is Wow, 魏如萱。 灿烂春日，暖心启程。奥迪春季服务携多重领域踏春而来，4月22日至5月14日，专属免费检测，祝您安心启程。购买奥迪原厂国产轮胎，有机会获赠奥迪品牌双肩包， 提前预约可有更多惊喜。详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奥迪卓越服务，以心悦心。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任性挑，房源好值得挑，平台大放心挑，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更大世界，轻松征服。全新途观 L 2年零利率购车，大可无压力，诚邀到店体验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上汽大众4008201111。 1931组合追梦青春舞台上全新单曲并肩闪耀， 我们肩并肩为梦闪耀着，因你的爱像 并肩闪耀。1931欢聚传媒， 笑是幸福盛放的声音。卡罗拉汇集4400万家庭的微笑，全新形象盛装登场。5月31日前，花冠、威驰符合指定条款可原价置换，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芬兰芬零七，真的没味儿哦。 世界再大，走得再远，都要回家，因为这里有爱为我守候。我是孙俪，我选欧派整体厨房，有家有爱有欧派。 征服的旅程没有终点， ICC 智能自适应巡航， IEB 预碰撞智能刹车，让你智行无忧。全新奇骏智勇上市，5座7座版本同步发售，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 东风日产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盛汽通用汽车盛装亮相2017上海国际车展，三大品牌47款展车打造强大阵容，别克、文力五携手全新一代君威双星闪耀，雪佛兰全功能运动概念车 Chevrolet FNRX 全球首发，凯迪拉克概念车 Escala 亚洲首发亮相。与众多新品交相辉映的，还有三大品牌融合前沿技术的科技体验、展台互动和文化展示，绿色与智能科技创领未来。盛汽通用汽车诚邀您的莅临。 生于斯，长于斯，兴业银行与您共同关注4G的中国。 以 Music Radio 为舞台，倾听大自然每日演出的至美乐章。4G的中国，音乐之声 Green China， 经典山水画的范本，卖座史诗电影的启蒙。春日的张家界是自然与时间遗留在地表上的永恒，地球生态长久以来的平衡在近半个世纪却完全被破坏。过去45年，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海洋半数物种因此灭绝。过去20年，温室效应让人类经历有史以来最热记录15年中的14年。新世纪第一个10年，全球超过7%的原始森林倒下，生态失衡衍生的环境异常也已成为21世纪的日常。过往半世纪，我国经济规模扩大了80多倍，每一项经济数字都伴随另一项生态赤字。酸雨，1/4国土受到影响，荒漠化，近30%土地失去效益，从水土资源到空气污染也跟着经济一起成长。减少使用塑料制品，否则2050年海里的塑料将比鱼还多。自带保温杯，便利一如塑料瓶装水，自备购物袋，省得塑料残留到下一代。节制可能是现在的我们留给未来最好的礼物。 绿色共享音乐之声 Support by Industrial Bank。 环保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无数自觉的行动。呵护环境，珍爱家园，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始终和您在一起。 征服或被征服，探索从未探索，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配备升级智能行驶安全科技，与你智闯音乐世界，享受音乐 Live。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到音乐 LINE， 在最后一个小节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先来颁奖，恭喜这位叫做 Mr. 乐成爱成的朋友赢得了 Music Radio 京都念赞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门票两张，赶快来把你的姓名和联络方式通过微博私信回复给我吧。 真夏をでかすぎる雲に向かって勝負を Lonely days We can fly 真夏の裏にはあの日の僕ら Lonely nights We can fly にしても何かに傷ついてたね 这是不是你现在正在期待的状态呢？在18:53，感谢你收听今天由全新奇骏赞助播出的音乐 Live， 我是 DJ 塞纳。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演唱会资讯。 谭咏麟《银河岁月四十载》巡回演唱会今天来到北京站乐视体育生态中心，同时薛之谦《我好像在哪见过你》2017全国巡回演唱会的大连站今天也会来到大麦体育文化中心。那今天的音乐 Live 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爱是什么？杯子都已经空了，闭上眼睛，心里升起的雪，天还有地动，是不是到了爱情结账的时候，只剩下个 探索，从未探索，征服或被征服。智勇本色 SUV 全新奇骏，配备升级智能行驶安全科技，与你智闯音乐世界。Music Radio 音乐 Live 由全新奇骏特别呈现。 手机就买全网通，一部全网通手机有两个卡槽，可以同时插任意两家运营商的4G 卡，想用谁家的服务就用谁家的服务，而且同时在线两个4G 网络，通信更有保障。所以手机就要买全网通。 中国电信。 更大世界，轻松征服。全新途观 L 2年零利率购车，大可无压力，诚邀到店体验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上汽大众4008201111。 有一种爱源于美，有一种美源于心。第26届老凤祥上海首饰博览会匠心之作光华异彩，4月21日至5月28日，欢迎莅临老凤祥银楼及上海各大分店。 当你女朋友独自开车出门，她会停在路边给你打电话。 喂，我迷路了。 在哪里？ 在路上。 我问你人在哪里？ 在车里。 背后有什么？ 座椅。 前面呢？ 12.3英寸超大液晶仪表。 输入地址，3D 导航会在上面显示。 真的吗？你没骗我？ 没骗你。2017款奥迪 A4L 配备虚拟座舱，真的上市了。